In your poses,

是不是忘了 谁，泪流着也不能追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他破过闭过彻过埋过他是谁。他是谁， 见的两个人 个适合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，回忆温暖了夏你的美好，不让你离我太遥远，就在这个适合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千次转身换来一世认真，爱若没永恒，承诺都是空的，挽回的气氛有一点点不舍，终于决定了，心里隐隐开始疼。从前我们常计划着未来是怎样的，可是时间无情的悔恨，那个梦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已经满满红尘，风中摇摆着你的千纸鹤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画面还在浮现着，天气转凉了，多穿衣要记得。 上一层纱，